It's 8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Coming to you daily from the heart of Beijing, we are FM Lifestyle. Keeping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everything creative t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s greatest metropolis and beyond. Painting,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Tuning daily to FM Lifestyle. Hello, dearest friends. Warmly welcome to this new edition of FM Lifestyle. This is Chloe.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Argentina wine. Argentina produces about 4 times as much wine as Chile does, and almost as much as the entire United States. It boasts the largest wine production in South America and the 5th largest wine production in the world. People describe Argentina wine as the tangle on your tongue.Today, we've got a Wang Ye. He's an importer of Argentina wine, but unfortunately, he can only speak Chinese or Spanish, so this show has to be in Chinese. If you don't understand Chinese, probably you can just try to listen to it as much as you can to practice your listening ability. 欢迎朋友们来到这一期的 FM Lifestyle。阿根廷既是探戈之乡、足球之乡，也是葡萄酒之乡。人们总是用舌尖上的探戈来形容阿根廷葡萄酒的独特风味。阿根廷虽然属于新的世界产酒国，但其实有着悠久的葡萄种植和酿造的历史。作为南美洲第一大葡萄酒生产国，同时也是世界第5大葡萄酒生产国，阿根廷的实力不容小觑。王爷出生在北京，13岁的时候随父母移民阿根廷，2010年开始从事阿根廷葡萄酒进口行业，至今他立志要做中国最专业的阿根廷优质葡萄酒进口商。今天我们就来和王爷了解一下舌尖上的探戈阿根廷葡萄酒。我们今天呢把王爷请到了直播间。首先你这名字真的特别有意思啊，王爷听起来像王爷似的，是不是老有人把你叫错呀？ 嗯，还好吧，我这个也被大家称为阿根廷小王爷，就拿我这名字开玩笑了。 我知道哈，你是从小其实很小就去了阿根廷，在那个地方上了小学、中学，那最后又回到北京来上了大学。那现在其实那份感情还是割舍不下，是吧？现在做的事情，这个葡萄酒还是和阿根廷息息相关的。怎么又决定去做阿根廷葡萄酒了呢？ 因为阿根廷这个国家，开始我们去那边，他们国家本身就是葡萄酒的一个大国。再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这行业看着很高大上，能吃能喝能玩。 OK， 好，我想说到葡萄酒哈，可能还需要你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们都知道葡萄酒的产地，可能中国人最熟悉的就是法国，那还有一些葡萄酒的产地其实呢在全世界呢也是非常有名的，就像您刚才提到了阿根廷的葡萄酒其实也是世界闻名的，能不能再具体给大家普及一下？ 那我就简单说几个数据吧。就是阿根廷呢，他们首先认为是自己既是会喝酒又会酿酒的一个国家，通过一些数据就能证明，就是阿根廷在阿根廷酒协的记录里面最高的峰值的时候曾经达到人均96升，也就是一人一年喝掉96升酒，相当于100多瓶酒。然后现在呢是人均饮酒量是36升，我算了一下，就是相当于平均每个人一年喝掉48瓶酒。再有就是阿根廷是全世界第5大葡萄酒产量国。 你说的同时我在算哈，100多瓶也就是三天要喝掉一瓶。 对， 那现在也是差不多一周也得喝掉一整瓶葡萄酒。那一个家庭呢，确实这个葡萄酒的消费量是非常大的。 是的，因为在阿根廷里面，我们认为阿根廷人一生当中只有三种饮料，第一种饮料是水，第二种饮料是酒，第三种饮料就是酒和水的混合体。其实阿根廷人的在葡萄酒的饮用当中已经是深入到生活当中，他们平时在家里啊 还有一些活动啊，朋友聚会都会来喝葡萄酒。 嗯，也就是说佐餐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的拿出一瓶葡萄酒来。 对啊，在阿根廷他们佐餐的时候就是会拿出酒来配着一起喝一下。 嗯，那是喝红葡萄酒多还是白葡萄酒多？ 阿根廷还是喝红葡萄酒多一些。 好，阿根廷的葡萄酒哈，我自己没有尝过，不知道它和其他国家或者其他产地的这个葡萄酒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口感，或者是有什么样不一样的讲究。 从种植上来说，阿根廷的葡萄酒在气候和环境上有这么几个特点。首先它属于一个内陆性的气候，属于半干旱性沙漠气候，所以它的葡萄的成熟度非常好。再有一个是高海拔，这样也导致它的一些酸度啊和一些分类物质的产出是非常好的。然后就是它的由于是内陆不受海洋气候影响，所以阿根廷的葡萄酒每年的质量都非常的稳定，也不会分出来 大年份小年份。 对的，也不会分出大年份小年份，所以它普遍是比较平均的一个质量，非常醇厚，让人非常容易接受。 嗯，你说这个葡萄的成熟度非常高哈，是说这个葡萄越成熟对于酿酒来说越好吗？ 它的成熟度高不光是说它的糖分要高，因为酒精的来源是糖分，但是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我们闻到的香气呀，还有我们喝到比如说大家通常感觉到这个涩，也就是它的单宁，还有喝到的一个酸度，这些东西都要有一个非常好的综合性的一个成熟，才是一个优质的成熟度。如果要像有一些地方它产的葡萄的糖分非常好，但是其他的分类物质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成熟度，这个来说也不是一个好的葡萄酒，因为葡萄酒要讲究的是一个平衡。 嗯，也就是说我们给这个葡萄和葡萄酒打分，它有几个选项，这几个选项必须都打上勾，这样出来的这个酒品质才会高。 对的，其实最简单的理解方法就是我们可以把比如说酸呀、涩呀、还有香气呀等等各种感受画成一个圆圈，那么如果这个葡萄酒它画的这个圆圈越圆，那说明这个葡萄酒的平衡度是越好的。 哦，那这个平衡度在我们的口感上体现出来会是怎么样的一种感觉呢？ 首先一个葡萄酒在我们的口感上感觉就是如果我们喝起来不会感觉到它在某一方面比如说特别酸让我们感觉不是很舒服，那么这样子来说它的平衡度就比较失真了，因为它的酸度让你感觉不是很舒服，但是它又有酸感觉很舒服，然后其他的香气啊还有口感的厚重度包括单宁的收敛性等等让你感觉都是非常舒适的，那么这个总体来说就是一个不错的。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酸肯定太酸大家都不喜欢喝，如果是太甜的话，这个对于葡萄酒来说我们肯定觉得口感不错，尤其是对于女士来说希望恨不得是越甜越好，但是对于专业的品酒师来说太甜会不会也不好？ 其实说到这个甜，这个也是国际上普遍来说把葡萄酒分为的类型当中的一种，大家所说的干红，干红实际干红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它这个葡萄酒里面残糖一定要非常低，在国际的标准上是每升葡萄酒里的残糖不能超过4克，这样子才能叫做干型。 喝起来基本上没有什么甜味。 对，这种就是没有甜味。而且很多人会问我们糖尿病患者可不可以喝葡萄酒，其实糖尿病患者可以喝葡萄酒，尤其是这种干型的，只不过像其他的刚才您提到这种甜，那么葡萄酒分为四大类，有干型、半干型、半甜型和甜型。那么甜型的时候它的残糖量就会在40克以上了，甚至有的葡萄酒能达到100多克的残糖，那就是说这一瓶酒一升里面可能就有10%几甚至20%是糖，那这种的葡萄酒就不太适合糖尿病患者去饮用了。 嗯，好，其实单宁这个词大家非常熟悉，但是如果你让我来形容什么是单宁可能我也说不出来。 其实单宁这个如果我们说在口腔当中的感受，也就是我们会喝在嘴里面会感觉到这个酒非常的涩，然后会感觉到你的牙床会感觉比较麻木木质这种感觉，那么这也就是单宁带给我们的感受。 那单宁是越高越好还是说也是要控制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内比较合适？ 单宁这个东西呢实际它是在葡萄酒里面是一个衡量葡萄酒是否陈年的一个标准， 但是说到丹宁的好坏呢，我们一般衡量的时候不是用它衡量这个丹宁的高低，而是衡量这个丹宁是粗糙的还是细腻的。一种比较简单的感受方式呢，就是当您喝到这个丹宁比较强的酒的时候，您用舌尖那个舔一下这个上牙膛的外侧，您会感觉从一侧到另外一侧会感觉是比较粗糙的还是比较细腻的时候，就会能够比较简单的衡量出这个丹宁是粗糙的还是细腻的。越细腻的说明这款酒的丹宁处理的是越好。 嗯，那我们现在就回到阿根廷葡萄酒哈，它的特点，就比如刚才我们说到的酒的这个口感，包括年份啊等等，它区别于其他产地的这个特点主要是什么？ 首先阿根廷这个国家它的葡萄酒种植的跨度是非常广的，它南北跨度超过2000公里，应该属于现在全世界单一国家里面南北跨度，也就是气候带跨度最广的一个国家，所以它的葡萄酒会有非常多的这个表现，也就是非常多的不同的这种口味的。 嗯，你其实也考察了很多酒庄哈，最终呢是选择了现在的这个酒庄，就是你选择的一个标准是什么？ 首先学这个是因为家里当时让我学的时候，就是说你要做这东西，你要了解，首先不要被人骗，其次你也不要去骗人家。然后我们现在做的阿根廷的酒呢，是阿根廷的一些精品酒庄，并不去选择一些非常大的这种酒庄，而是选择一些相对中型或者中小型的精品酒庄来作为一个葡萄酒的引进的标准。因为只有这种的酒庄，他们是更加用心思的去在酿造一些比较有个性的葡萄酒。 什么叫精品酒庄？那他们出来的所谓的有个性的葡萄酒又是什么意思？ 首先这种精品酒庄呢，就是实际在很多地方他们会有一些大型酒庄，还有一些这种小型的酒庄。那么精品酒庄就是在这种小型的酒庄里面呢，又是一些出产非常优质的葡萄酒的这些酒庄，是非常注重自己的品牌啊等等各方面的表现的。再有就是刚才说到 不以产量为目的， 对，不以产量和不以这个过多的盈利去为目的的一些酒庄，他们 是非常专注于葡萄酒的酿造工艺，包括你说的各种细节呀等等。 对，他们是非常注重这些工艺等等的。您像我们现在合作的这个门多萨的艾塔米斯科酒庄，实际这个酒庄很新，是2004年创建的，但是它的庄主是在欧洲雅高集团退休以后，这个酒庄是他自己跟他太太做的一个养老工程，他现在已经80多岁了，所以他在利益当中的追求并不那么多，但是他是非常注重他这个品牌的，所以他在很多的要求上，对酿酒师对整个团队的要求，并不会要求他们一味的去看一些销售的数据，他反而会更加注重他的产品的设计啊，以及出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上等等这些方面。 嗯，所以它其实也针对的相对的来说是一个小众一点的人群，就是真正的能够了解酒的品质，非常懂得去鉴赏他们的葡萄酒，可能不会说它这个酒的价格稍微偏高一些啊，或者是产量不是那么高啊，可能是更注重于酒的品质的顾客会非常喜欢这一类的酒庄。 对的，像这个酒庄他们在阿根廷境内在一些超市等这些地方是基本见不到的，在阿根廷只有一些很专业的酒行和高档的餐厅里面才能看到，它的销售人群是一些葡萄酒爱好者或者一些专业的葡萄酒人士。 嗯，好，大家也看过一些电影啊电视剧里头描绘的酒庄，首先有葡萄园，大片大片的葡萄园，然后有酿酒的地方，有大这个橡木桶。阿根廷这样的一些精品酒庄他们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首先阿根廷的酒庄呢跟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地区的酒庄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刚才我说阿根廷的酒庄是在高海拔的地方，阿根廷的现在所有的产区都是依托在安第斯山脉。这些酒庄最突出的一个图片呢，就是我们除了能看到酒庄葡萄园等等这些风光之外，还可以在酒庄遥望远处的雪山，因为安第斯山脉在阿根廷这一段基本上它的平均海拔都是在雪线以上的。 在山顶吗？ 不是在山顶，在一个山脚或者山的中下段。 嗯，因为阿根廷现在它拥有全世界海拔最高的这个葡萄园，也只是在海拔3111米，门多萨海拔最高的也是在1500米左右。 嗯嗯。 啊，所以它的最大的风景的区别，也就是我们除了能看到酒庄、看到葡萄园之外，我们还可以在酒庄遥望远处的雪山。 哇，听起来挺浪漫的哈，有一点像中国好多茶园的这个感觉，就是在山上，早上起来的时候可能葡萄园里头晨雾露珠，晚上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晚霞夕阳，然后远处的雪山，确实是非常美的一幅景象 啊。是的，就是这个样子。而且周边没有什么建筑物，因为他们酒庄实际在阿根廷只有首都是人员居住非常密集的地方，像我们到了这些酒庄是人员居住非常稀少的地方，你在那里面非常非常的安静。在像我们这酒庄，它占地面积800多公顷，也就是10000多亩地，总共酒庄里面到晚上也就10几20个人， 还挺害怕的。好，那其实哈，我们刚才说到的是一些精品酒庄，大概现在你说的这些酒庄，它是分布在阿根廷的哪个部分？ 它是分布在阿根廷西边，然后南北的跨度是2100多公里，啊，一共占了阿根廷8个省份，所以只能说靠西。它实际阿根廷的酒庄离智利都非常近，离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是更加遥远的。 哦，那这些酒庄大概现在有没有一个数量上的统计？ 现在阿根廷的总体酒庄统计是1000多家已经注册的这种酒庄。 Life is full of existential questions. Who are we?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does it all mean? Well, we can't help you with all these questions, but we can answer this. Where to go? Where to eat? What to order? Where to travel? Where to party? And who to party with? Live well with FM Lifestyle. 2009年，王烨大学毕业，取得了新闻学学士学位。然而出于对葡萄酒的热爱，他又专门在一家阿根廷葡萄酒学校就读了酿酒师专业。2010年经过学校校长和在阿华侨的推荐，他在阿根廷的门多萨地区考察了30多家酒庄，最终选择了和几家精品酒庄进行深度合作。 首先我们第一要学的就是土壤，学土，这个土它会分成多种，然后土的这个层次，这个葡萄的品种，以及它扎根到根系底下会吸收到土壤的一些养分。其实大家经常会听到，我们会说到这个葡萄酒它会表现是哪个地区的这种表现，其实也就是说这个葡萄酒的风土人情。那么我们说到土，这个植物最主要的还是长在土上， 嗯， 所以最先学的就是土壤种植上的。 然后呢？ 然后在种植上学完了以后，我们还会学到这个葡萄园的管理，后面还会有它的这个酿造的一些要求。 OK， 好的。那你现在呢，在中国哈，你是要努力做中国最专业的阿根廷优质葡萄酒。你也提到了你选择了非常好的精品的酒庄，这些酒庄他们对自己的品质呢是非常在意的，精心的在打造每一款葡萄酒。那现在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可能就是有一个非常简单但是也是一个很综合的问题，我们走进一家酒行，我们看到了那么多葡萄酒，或者是我们看到那么多阿根廷的葡萄酒，我们怎么去挑选一款特别优质的葡萄酒？ 其实挑选一款特别优质的葡萄酒对我们来说其实跟大家是一样的，就是喝到嘴里才知道。因为这个所有的产品我们认为就是包装都是后天的，只有葡萄酒它真正的质量是先天才能够给到的。其实在酒标上能够看到的也就是它的产区和葡萄品种，这些去进行推理这款葡萄酒是不是您自己喜欢的。 那这是一个专业级的买家了哈，我知道是这个产区葡萄酒哪个年份等等等等。我要是不知道呢怎么办？ 如果您要是不知道的话，您一般情况下只能去 通过销售人员简单的跟您介绍。我跟我们的公司的同事有说过一点，就是说你要给客户介绍葡萄酒的时候，一定要挑选一些你自己喜欢的来介绍给客户，而且要保证每一款葡萄酒都要喝过，并能把自己亲身的感受真实的展现给客户，让客户通过这个去衡量。其他的办法对我来说我真的不知道，就是说在这瓶酒没有开启的时候怎么样子去衡量它的好坏。 我们从它的成分表上不能看出一二来吗？ 葡萄酒的成分表一般情况下我们在酒标上只能看到它的酒精含量，还有葡萄品种，然后就是年份，还有产地，再多的信息其实在酒标上是看不到什么过多的 就是各个成分包括它的这个配比什么的口感，这些其实都看不到。 对，有一些葡萄酒他们会在后面写一些他们的颜色呀，品酒笔记，也就是它的颜色、香气和口感，但是这些东西其实每个人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实际对一个葡萄酒品评人来说真的是很难写的，他实际在他脑海当中对这种香气的形容是他自己最敏感的一些香气，因为世界上有很多香气是非常接近的，我们一般去衡量只能说是红色的浆果呀、红色水果、白色花朵等等这种大范围的香气，而更细腻的这种香气真的只是每个人他自己的感受了。 味觉体验也不一样哈，确实越说呢就感觉中间要了解知识越多细节越丰富。就是如果你向我推荐一瓶葡萄酒，你会怎么来讲这个葡萄酒它的故事它的特点？ 首先如果您要是一个葡萄酒的初学者的话，我会将相对先介绍一个比较直接的一款酒，那么这款酒首先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香气，那么在香气之外呢，它的口感也是一个相对不会有更多的刺激或者过于厚重的这种葡萄酒，是一种相对比较小清新的这种葡萄酒来让您去感受。 嗯，那比如说我是一个初学者哈，你推荐的这个葡萄酒你会怎么来向我介绍它的香气它的口感，你会用什么样的一些形容词呢？ 比如说嘛，我们就说阿根廷的马贝克，这个是阿根廷最有代表的一个葡萄品种，比如说要是一款比较小清新的一款马贝克，它通常会有一些樱桃啊、紫罗兰花香啊等等这些香气，那我会把这些香气来给您介绍一些，然后再有就是它喝到口中的这种会告诉您这个就像一个水果炸弹，它喝到口中会爆发出非常强劲的这个水果的香气。 嗯，水果炸弹味道会在你的味蕾迅速的绽放是吗？让你的味蕾迅速的尝到非常有这个冲击力的果香。 是的， 果味。 马贝克这款葡萄呢，为什么我会说到它是一个水果炸弹，就是因为它实际在法国波尔多是他们红色葡萄酒里面法定葡萄品种当其中的一员，而且它在真正法国波尔多的酿酒工艺上起到的作用主要就是调色调味儿。那么也就说明马贝克它实际这款葡萄的表现就是拥有非常重的酒体的颜色，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拥有非常浓郁的香气。 好的，那最后一句话哈，请王爷来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要去选择阿根廷葡萄酒。 那我这样的来说吧，就是我在阿根廷的认知，我认为消费者是非常理性的，那我们在阿根廷的大小超市和一些精品的葡萄酒店里面，我们几乎见不到除阿根廷以外的其他国家的葡萄酒，这也就说明阿根廷葡萄酒在本国里面是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而在其他国家我们在很多葡萄酒生产国里面在他们的超市里面也能看到阿根廷的葡萄酒，只是现在阿根廷离中国的距离非常的遥远，我们看到的比较少而已。 好的，我相信呢大家非常喜欢，很多人非常喜欢阿根廷人那种热情奔放的性格，为什么阿根廷人 最钟爱自己的阿根廷葡萄酒，一定有非常非常多充足的理由。所以呢，如果下次大家在挑选葡萄酒的时候有机会接触到阿根廷葡萄酒，一定要去品评一下和阿根廷人一样热情奔放的阿根廷葡萄酒。好的， 好， 谢谢王爷。 好，谢谢您。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留学时间。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Tomorrow